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各位好，我是黄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童安格的《一世情缘》，这首歌的来历比较有意思。据说童安格还没有成名的时候，他们家附近有一户人正好在办丧事，就请了人去做法事，每天都吹奏唢呐这样的哀乐。据说童安格耳濡目染之后呢，不知不觉就在这首歌加入了一些音乐元素，使这首歌围绕着前世今生，有一种莫名的忧伤感觉，还有一点点神秘的色彩，非常的特别。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的首唱是姜育恒，后来童安格在91年发表了《一世情缘》的专辑，重新唱了这首歌，从而让这首歌更加的深入人心了。这两个版本的演绎都很棒，你到底喜欢哪一个呢？继续来听到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杀破狼》。由 JS 演唱的《杀破狼》出自当年红透半边天的古装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因为这部电视剧男主角胡歌火了，女主角刘亦菲也火了，这首《杀破狼》还火了。杀破狼很多人都会想，杀破狼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代表中国传统命理学紫微当中的一种命格，三个字拆开看就是七杀、破军和贪狼。据说古代那些征战沙场的大将军很多都是属于这种命格，拥有杀破狼命格的人注定了是一生漂泊，大起大落，却有着一举成名的英雄体质。往往一首歌的歌名就概括了整首歌他要表达的意思，或者说他的气质，所以给一首歌取名是很多作词人非常非常头疼的事情。接下来听到的是陈奕迅《看穿》。 你可以看穿谁泛黄的旧照片，怎么仔细看也看不出他当时候脑袋里想的是谁。你想要看穿谁诚恳却又挑着眉，说了三言两语一字一句，到头来还是分不出白或是黑。偏偏人总是偏偏用说谎作为最前线，渐渐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假冒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了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了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又想要看穿谁有什么新发现，就算你有多少百般论断，却也无法看穿是谁戴假面。干干净净没残缺，躺在街头路上才会发现跨过我的每双鞋底层层污点。偏偏人总是偏偏看

微微风，勇气就浓，拾起一片回忆如夜落，再也想不起难忘的是什么，多情多怨多伤念中，微微风，勇气就浓，月光洒满了你的心中，再也想不起要忘记是什么，不能不愿不再多说，一生只会快意都相同，若不是你依然在我 跟鞋，我是黄欢，这首歌名字叫做《旧梦》，我是歌手里被大家所熟知的彭佳慧的一首代表作。其实彭佳慧在2013年第九期的《我是歌手》当中替补尚雯婕登场的，她是台湾著名的实力女歌手，也是通过唱歌比赛获得冠军而出道的。在台湾歌坛，彭佳慧被公认为有了舞台就能够爆发魔力的这样一种歌手。看来因为《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彭佳慧还真的是收获了很多年轻的粉丝。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 眼中的支持，早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 是来自陈百强的一首粤语歌，名字叫做《涟漪》。他是香港第一代偶像歌星，可能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对他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了。就音乐修为而言，其实陈百强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面手。他除了会唱歌之外，还会作曲，会作词，还能弹琴。在香港乐坛，像陈百强这样周身刀的歌手真的不多见了。他在93年10月25号因为逐渐性脑衰竭而去世，终年35岁。有人说陈百强的歌都是唯美当中透出一点哀伤，忧郁是他一生的死穴。我们继续来听歌， SHE 的《紫藤花》，这是翻唱西城男孩的一首英文歌。紫藤花的花语就是沉迷的爱，所以 SHE 当时在录音室唱的时候都用了比较戏剧和放开的唱法去诠释这样一首歌曲。 缠绕的神经神秘，你想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尽在你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映破心事，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身上，怒骂那缘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 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 是个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听歌的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让你相信我，那曾经爱过你的人，那就是我。在远远的离开你，离开喧嚣的人群，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在你身后，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 来自老狼《流浪歌手的情人》。一说到流浪歌手，我们就能够想到旭日阳刚，可以想到西单女孩。如果你身在纽约或者巴黎，你会隔着一两个街区就可以看到有街头艺人在表演，这样的表演都被称为是街头艺术。那在上海，对地铁歌手的行为，很多乘客的意见其实都是褒贬不一的。有人觉得说地铁歌手在车厢内卖艺会导致自己下错站台，会上班迟到，并且给地铁带来一些不安全的隐患，希望能够禁止。其实擅自进入到地铁弹奏吉他的流浪歌手已经是违反了上海市地下铁道管理条例，因为有规定说地铁里是禁止卖艺、乞讨和擅自从事销售活动的。 忽然 在我心中你多重要，既然你要自由你就得到，让你永远都记得我好。忽然不想让你知道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 来自周蕙的一首歌《不想让你知道》。虽然说周蕙是一名老歌手了，但是她在2014年才举办了她出道14年以来首场大型的售票演唱会，据说准备了将近27首歌啊，唱了将近2.5小时，包括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招牌曲《约定》、《好想好好爱你》和《我看见的世界》等等一系列的歌曲。为了这次演唱会，她还自掏腰包订了一件700英镑的裸色水钻亮片泳装当内搭，演出的时候效果也是非常的棒。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位歌手兼演员的萧正楠，当时在香港娱乐圈他正好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但是后来因为爸爸选择到内地发展，一起来听一首他演唱的主题歌。 就这样吧，梦想重新开始吧，人生有许多阶段要去闯，就算到一个完全都陌生的地方，也会有熟悉的阳光。我不害怕，因为我都知道，在每一个人心深处的地方，都

来自辛晓琪和赵传合唱的《仿佛昨天》，是电视剧《今生今世》的片尾曲。赵传是台湾很著名的音乐人了，他算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张清芳的《串起每一刻》。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从日出到日落，从春夏到秋冬，我们曾不止一中，你可曾为歌而感动？